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关城》，作者是词，梁小鱼团队制作，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 第73集，阿英很快出了门，戴仗月看到了所谓的那件冬衣外套，眉头皱起。果然要差的审美，那是一件貂绒大衣。阿英手里拿着顶八角帽，还有一根发簪，闷声走到门口穿衣镜前挽头发。仗月静静看着，纯白色的戴帽款到处展现着我有钱三个字。要说他也是撑得起这身，只不过难免让人觉得太过浮夸。 这我衣柜里好像也有一件。 阿音忍不住挑了下眉，神色放松了许多。阿要买的 除了他还有谁？ 真的好过。过格，过度的过。 是，他一向骚。 仗月开车之前给耀叉发了微信，言简意赅。 我和阿音去海边看烟花跨年。 车子平稳行驶，2013年的最后一天，街上很是热闹，尤其是往广场去的方向，车更是多。堵车对于活了千年的鬼来说实在是太短暂的等待。两人都没当回事儿，寻常人不怕死的超车压线，反而鬼开车老老实实守秩序，你说是不是奇怪？没一会儿手机响个不停，他趁着红绿灯接受了那头的视频邀请，然后递给了阿音。 阿佑。 他接过，看着手机屏幕好像卡针般抖动，人脸也看不清。仗月瞄了眼说道， 还应该在地下，信号不好，等他上去。 阿音知道他说的是要插在阴间，果然没几分钟，那画面一卡一卡的，忽然转为室内墙灯的明亮，照得他坐在昏暗的车里也炸得大亮一块，有些刺眼。仗月便开了照明的灯才缓解了些。那头要插语气很是激动，大张的脸凑在屏幕前。 我刚才一直在疯狂讲话，见你不理我才发现下面信号太差了。我这是看到谁了呀？我们阿英姑娘居然坐在当代汽车里出门了，简直应该地上地下同庆，白鬼也要欢呼啊。 为他聒噪而翻白眼，语气却缓和许多，因如今他染上了烟火气。你好吵呀，我要把手机给张月了。 别呀、啊、小阿音，这你就不懂了，人间开车的时候是不能拿手机的，违反法律知道吗？你跟我聊聊天，我哪还敢想还能在视频里看到你啊？那小灵通也不知道你还要抱着几年，真不爱给你打电话。人类社会进步的好处你一点都不会享用。 我搬家忘记带你买的手机，现在想用也用不了。那边语气很是奉迎。 这不小事，你让仗月带你去买，刷他的卡买新的呀。咱家里那几个都几年前的款了。哎，仗月听到没？赶紧给阿英换手机，小灵通给爷摔了，知道吗？我见着就头疼。 仗月笑笑回他一句行。阿英为线下温暖气氛而染上笑模样，手也不再僵硬地举着手机，随意放松地凑近了些。你在忙？ 不忙不忙，阎王这两年会玩，当初跟我说弄这个项目就建个 KTV， 结果他丫变得真快，去了次酒吧又要建酒吧。我说我给你来个娱乐城呗，他硬了。唉，你说这做鬼的怎么还就这么看不开榴莲人似的玩意儿啊。唉，你穿的是不是我买的貂？ 是，还不是因为只有这一件外套。 洋气，我瞧着你要去东北，特意打听过，东北人都有。你看你穿着多好看。 张月无情戳穿，他只能听其声。阿音把手机转了转。 你想多了，我明天就带他去买正常些的衣服。 哎，貂怎么就不正常了？你懂什么呀？那可是整貂，贵着呢。乡巴佬，回头你那件还我，我换着穿。 是，罗公子骂得对，您最洋气。 下次见面同您掰一掰。 张月从来都不与药叉多吵，他更喜欢直接动手。阿音只觉得那头实在是太聒噪了，可聒噪有聒噪的好处，他心里沉寂太久，长时间没有人声填充进去，现在好像有一股无法抗拒的暖在强行输送。他把手机转回来，右上角的小框中又出现了自己素白的脸，提了个真心实意的笑。阿耀，提前同你说新年快乐。对面也不吵了，药叉收了笑脸，愣神几秒后掩饰性地拨了拨刘海。 嗨，新年快乐。阿姨，走出来看看，无论是他还是他，都一定希望你快活潇洒的。当然了，我跟张月也是，就是我们俩分量没那么足吧。 他眼神飘忽躲闪，实则是为了缓和骤起的情绪，点点头说道，不要担心，我会尽力。 好。 当然好，有何不好，至少他现在有意向走了，而不是继续陷在过去无法自拔。还有什么比原本放弃抵抗上岸的人终于愿意伸出一只手给你更欣慰的？没有了。2014年的新年礼物于药叉和张月来说是出了门的阿音。手机放下，车里两人都无话，好像一路都是红灯，停停走走，就像阿音漫长的人生路。他来了是走，他去了便停。这样算起来，他实在是懒惰，大多数的时间荒废蹉跎。张月随手调了个电台频道，想的是今天这种日子听电台会热闹些。阿音太静了，应该被渲染渲染。那首歌响起的时候，开头是风铃般清脆的乐器声，女生唱的竹林、灯火、沙漠之类，张月都没觉得什么。他没听过多少流行歌曲，不比阿音新潮多少，直到唱到高潮部分，歌词句句真切，清清楚楚。穿越千年的伤痛，只为求一个结果，你留下的轮廓指引我，黑夜中不寂寞。穿越千年的哀愁，是你在尽头等我，最美丽的感动会值得用一生守候。张月伸手就要关了电台，阿音下意识地阻拦，灵力施出去又收住，一时间两个人都有些愣。做什么呀？不是听得好好的？药叉浑身有些紧绷道， 这首歌不好听。 我倒觉得挺好听的，不知道叫什么，等我换了手机你帮我下载出来。 好。 感谢收听本集，更多精彩多人趣，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